下面我们看它对时间托盘进行一个重大的改进，也就是我们下面要介绍的托马斯的写规则。托马斯写规则是对时间托排序协议中数件斜写冲突规则的重大修改。我们首先从一个例子开始，如右上的图所示，事物 T3 的时间戳小于 T4 的时间戳，也就是说事物 T3 首先进入系统。假设 T3 的 read code 和 T4 的 write code 都成功的执行了，也就是说在这个调度中，事物 T3 的 read code 质量已经被系统执行，接着呢系统又成功的执行了事物 T4 的 read code 质量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 WTSQ 就应该是事物 T4 的时间戳，而当事物 T3 试图再执行 read code 的时候，由于事物 T3 的时间戳小于T4 的时间戳，也就是小于 WTSQ， 而按照我们前面介绍的时间戳排序协议中对斜写冲突的处理，我们应该是拒绝执行事务 T3 的 write 操作，而应该让事务 T3 回轨。虽然按照时间戳排序协议的要求 T3 应该回轨，但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。这是为什么呢？